像一支美丽的口号挥不去，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，让我相信你的忠贞和热忠贞。 看幸福的去认真。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有善良的日子。